累，我懒得猜你是谁，懒得为爱陶醉，懒得为电视剧去掉眼泪，我懒得描眼画眉，懒得起床劳累，我只想现在尽情的体会。嘿嘿，懒洋洋的美，谁爱谁有谁我陪。我懒得听他是非，懒得整天防备，我只想现在尽情的体会。嘿嘿。